嘿、hey,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叫做你最投入的一段感情是如何结束的。 看来又是一期很伤心啊很走心的节目。 对啊，让大家回忆一下曾经最伤心难过的时候。第一首歌呢来自二女的慢慢的走。像是听见了，我期待有个人能陪我到最后。 Oh no no no no， 橙色的女主角在黑白电影沉默，还有没有完美的故事给我勇气去感动。 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啊，他叫做袁蜜蜜，他说呢，以他有女朋友结束，暗恋就是一个人的地老天荒。 暗恋有的时候也很投入啊，用尽了所有的感情。准备和你遇见的时候李雅小芳，她说呢，怎么结束的？初恋跟她在一起，怀孕43天，她妈和她骗我把孩子打掉了。那一个月，我几乎没怎么吃东西，抑郁，因为打掉孩子，吵过3次架，流了20天的血，瘦到80来斤。本来说好的那个月照顾我，吵架骂我赶我滚，把我推倒。满月后，我上午回家，下午跟我分手。一个月之后就和别的女人结婚了。 哎呀，好心疼这个女孩子。其实我想说，她，你都已经知道她不爱你了，对你不好了，你就不要太强求要跟她在一起。当时就是她要你把孩子打掉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认清这个现实，赶紧回头是爱。 我觉得好变态的家庭，这个妈妈和这个男朋友到底是怎样的人？慢慢的走，相信 是甜甜圈的小怪兽，他说呢，是一条短信结束的，毫无征兆，没有任何解释，从此呢我俩也没有见过。 短信说分手，省得见面说， 太干脆了。对，这太快速太干脆了。幸福一定有他准备和你遇见的事，这首呢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《遇见你》。14年是思念，他说呢，毫无征兆被分手。我在想和他的未来，他在想怎么跟我分手。 哎，这是这两个人注定没有未来呀，想的都不一样。 对。 午夜最后一班列车， 为什么不小心错过，也许是命中注定，却总会措手不及。 爱阿离的小七七他说呢，我比他大两岁，我研一的时候呢他大三，同一个学院，义无反顾的在一起了，不顾千万人的阻挡。他很宠我，我做实验没空吃饭就给我买饭送到实验室陪我吃饭，我做实验到八九点他就陪着我把我送回宿舍。可是呢我毕业了他却决定考研，我问他能不能不要考了来和我结婚，他说呢对不起，于是呢就分开了。 哦， 哎，其实呢我想说这个分不分开跟考不考研好像也没有说特别大的关系。 嗯， 可能两个人之前约定过什么哈，那他可能觉得他做的这个选择就是跟自己不要在一起了，但是我是觉得他愿意考的话完全可以陪他考研啊，考完研也可以在一起啊。 可能这只是表面的一个原因吧，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没有告诉你。 对深层次咱们就不得而知了，只能是想象一下了。 若不是遇见了你，现在的我会在哪里？忽然间飘来了细雨，淋湿了我的思绪。 锦小小厨最投入的就是现在，我们准备结婚了，明天回我家订婚。真的就像之前节目里莫大人跟萱草说过的那样，第一次是懵懂，第二次是深刻，第三次是一辈子。希望每个人都能遇到那个一辈子的人吧。 嗯，三次恋爱，最后一次修得正果。 对，挺好的，觉得人生圆满了。 嗯，最后是你就好。 对，如果谈的太多的话，可能就不知道自己该选哪一个。 就跟莫大人这样。 呵呵。 就这样遇见了你，多么像一个奇迹。你静静站在那里，人群中如此美丽。 这个朋友一串英文啊，他说呢六年前就像拍电视剧一样，刚去看完他回到学校的第二天他凭空消失了， QQ 的头像暗了，电话也不通，他在的地方也找不着，他的兄弟们我也联系不上，就这样结束了。现在想起来还是恨他。 哦，这个突然消失在人海里。 对，昨天还见面的，第二天一离开整个人好像消失了一样。 太神奇了， 对，玩消失玩的也真的是 玩的有点大， 好歹给人家一个交代呀，到底怎么什么原因啊，是吧，要怎么样。 似曾相识的梦境， 下一首歌来自叶玄清的《九张机》。 嗯，这是一首很好听的古风类的歌曲。 嗯，对，看这个名字就能感觉到。 光影如梭，一梭再去一梭迟，青丝百转，丝丝缠乱又不止，只一段锦绣纹饰，比连理双指难寄托这相思。兜兜转转，朝花夕拾却已迟，寻寻觅觅，醉生梦死又一世。还记得前生盟誓， 南风超人爱吃肉，他说呢，前男友在一起一年，后来他劈腿了，一开始就是他靠近我的，也是他先离开的我。 他和那个姑娘拜拜后又来找我说他爱我。我活了二十几年，怎么会被他烂到家的演技给骗到，大醉一场，哭一晚，和他说拜拜，只是恨自己这么久了还走不出来。因为他我郁郁寡欢，沉迷酒精，也是因为他我不敢接受别人的爱。嗯，孙先生，再也不见，各自安好。 好有故事啊，这个留言。 嗯，其实有的时候吧，这个人太重感情挺好的，但有的时候又不好， 就容易就是束缚住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就走不出来。明明外面一片这个那么精彩的世界，放下就好了，但偏偏就放不下。 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懂得珍惜你的人的话，那肯定是一个特别好的故事啊。 是， 但如果是遇到一个烂人，就惨了。 对，就最后的结局就是自己陷在里面很痛苦， 嗯， 而对方还活得很风光。 还记得前生盟誓，与眼睛无词，横对面不相识。 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呢，因为毕业了，我们再也不能在同一个城市了，现实原因啊。 嗯，下一首歌是来自于韦礼安的《还是会》。 嗯， 在日出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，在离开以前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，能不能给我。 这个朋友他叫做嘿一个小仙女啊，他说呢，我们是门对门的邻居，他说家里人知道了会很尴尬，可是呢现在还喜欢，六年了。 哇，青梅竹马呀，爱上自己的邻居。 我觉得他这样子说好像我能听得出来女孩子投入会比较多一点， 嗯， 男生很被动， 就是男孩会觉得这个尴尬呀怎么样， 会想的有点多，好像很顾及现实啊什么别人的眼光之类的。 其实我觉得还好啊，又不是近亲，只是邻居而已。 对啊，而且以后走动也方便呀，啊， 太近了，我觉得在一个小区都有点夸张。 从今以后没有我，你会不会太寂寞？ 菜菜菜，他说呢，第一次恋爱，对爱情充满了憧憬，也充满了恐惧。一条消息结束了一个青春，这学生时代吧，可能都是一个短信就在一起了，一个短信又结束了。 现在是一条微信。 对。 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，就躺在你的身边，把这画面你静静。 你调戏过的大爷，他说呢，他说他只是变了，不会谈恋爱了，其实还是喜欢我的。去他妈的，老子活了二十多年又不傻。 嗯，看来你还很聪明啊。 相信男人的话，还不如相信猪能上树。 对对对。 从此不在你左右，或许我还是会，还是会，还是会不知所措。从今以后没有我，你会不会太寂寞？ 瘦成九十斤的大可爱，他说呢，因为他不是真的喜欢我，而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分手后找他了。哦， 嗯，看来还是对这个前女友啊，这个耿耿于怀还忘不了， 旧情难却。 从此不在你左右，或许我还是会，还是会，还是会不知所措。从今以后没有我，你会不会太寂寞？ 下一首歌来自安旭的《他们说》。 他们说我的爱不是爱，他们说真心只换来伤害，我想说一切没那么坏。 迷宫他说呢，我们互有好感却都没有说出来，后来好感被时间冲刷没了。 对呀、啊、如果没在那个最最微妙最暧昧的顶峰的时候在一起，那之后就会越来越淡了。 他们说忍受寂寞是应该，我想说他们从不明白，我有我要的精彩。 吸血公爵他说呢，记得刚上初中的时候，我的成绩呢在班级里一直保持在第一位，如今呢我出了班级前十，喜欢的男生占用了我大部分的时间，我们同班，但我还是会时不时的想到他，我想我可能该放下了，为了自己的未来逼自己一把努力。突然想到了一句话， Be the best whatever you are， 就是做最好的你自己。 嗯， 该结束了，虽然我想戒也戒不掉他。 哎呀，初中高中的时候这种爱情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结果的，可能还是那种青春的萌动吧，荷尔蒙在作祟。 我觉得这个喜欢一个人啊，谈恋爱是我觉得是可以的，但是前提是不要影响到你的成绩。 嗯、对， 因为毕竟这个成绩呢是能改变你人生方向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筹码。 嗯、对， 影响到他那就不好了、嗯，那就对自己不负责任了。 他们说真心只换来伤害，我想说一切没那么坏。他们都不理睬。 旧情人，我是时间的新欢。他说呢，异国恋，我努力去做一个体贴懂事的女朋友，感觉他要适应环境还有学业的压力，希望不去打扰能让他感受到我的好，结果我错了。 自己那么懂事，那么对吧，那么努力，但是对方不是这样想的。 就是怎么说呢，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度吧还是要掌握好的，拉得太紧也不好，他会觉得烦，拉得太远的话，就比如都不联系的话，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淡的， 就让人忘掉你、 嗯、对对对。 你这边在保持距离呢，人家根本都不想你了。 像风一样呢喃，就快将我掩埋，谁能救我离开，要你救我离开。 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葛雨晴的《小尾巴》。 嗯， 喂，走快点啦，要迟到了。哎呀，你等等我啦，我长了一个小尾巴。 麻烦你别走得太快好不好，身后的小尾巴有点跟不上。世界那么的大，我们那么小，走进彼此的难得你知道。麻烦你别走得太快好不好，身后的小尾巴真的跟不上。这世界的美好。 牧歌他说呢，他用一个月时间向我证明了爱情是没有先来后到的。两年多的执着在看见他和他在教室里接吻时瓦解了，绝望又有些解脱，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，像个傻子般无可救药。就是撞见了自己的爱人和别的姑娘在接吻， 爱人喜欢的人吧、他们不是爱人，爱的人， 爱的人吧。 嗯， 牵我的手和我一起梦游，带你骚扰这个世界，那就是我的温柔。 反正去冲冲游泳，马路也冲，横过大街顺路去看老公公，他的胡子有点长，而胡拉的有点烂，吉他是他的梦想。 孙阿姨她说呢，突然间躲避一个星期不回任何消息，一个星期之后告诉我给不了未来，可我什么都没要过呀。 啊，可能就是这一个星期外面有狗了嘛。 对，它变心了。 我们那么小，走进彼此的难得你知道。麻烦你别走得太快好不好，身后的小尾巴真的跟不上。这世界的美好那么小，你一个微笑，世界美的心跳。 不知名酒吧掌柜他说呢，两个人因为考研相识，因为统考成都而相恋，而我留在了山东，他调剂去了澳门，分开两年各自安好。这个地理上的距离确实能够分割两个人的感情。 调剂去了澳门，我还是第一次 听到这个嘞。 嗯，我也是 没太了解过澳门有什么样的好大学好学校哈。可能澳门大学 我知道，香港有中文大学啊，其他的 对呀，我知道 不太了解。孤陋寡闻， 在豆豆中豆豆他说呢，现在就是最投入的一段感情了，不会结束。以前觉得自己就是瞎过吧，遇到他我才知道原来呀，真的会有像彩虹一样的人，在路的尽头他一定会来，你一定要等。最后给我亲爱的男朋友路比个心。 嗯， heart 比心, 比心 神同步啊。 对，在这里现场也是邪莫大人，什么邪，跟莫大人一起跟大家比个心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 嗯，也算邪吧。 邪莫大人。 好，那这期的节目呢就聊到这儿了，希望大家都有好的感情吧，有投入也有回报、 有好的姻缘。 嗯，对，那这期就聊到这儿了，我们下周再见。 嗯，下周见了，拜拜。 拜拜。 世界的美。